好啦，第九呢，第九分显见性呢，就若二妄合明啊，显呢个见性非见啊，又深一层咯，哦，又深一层。你哋记得啦，见见之事，见非是见，见又离见，见不能及，就算唔明啊，都背熟噶啦呢几句系咪啊 ？OK， 嗱呢个二妄系乜嘢呢？系痛恨妄见同埋别业妄见。我讲过啦，咩叫做别业妄见啊？唔即系你嘅见解同佢见解唔同。哦，你嘅依报同埋你嘅环境、你嘅生活习惯系唔同。佢嘅唔同叫做别业，咁所以咧，你唔同嘅思想、唔同嘅见解，所做出嚟嘅善业、恶业又唔同啦，又唔同咧，咁你果报又唔同，所以呢个世界好多好多唔同，啊，所以俗语有话，若想人似我，除非两个我，有冇两个我啊？冇嘛，所以咧就系，每个人都唔同嘅。啊，就算同妈生的都不同，同个父母生的都不同，哦，每个人的个性习惯真的不同。为什么？只有佛教先解得先明白，因为他前世的习惯不同嘛，前世所种落的因不同嘛，是吧？同时两姊妹，啊，同一个妈妈生的，有一个呢好有钱好靓，有一个呢好穷好丑样，为什么？啊，妈妈偏心，啊，不是，是他的业力所报。哦，所以呢个叫做别业啊。咁啊，痛恨咧，同做一样嘢，痛得到结果，或者同一样见解，同样去做。咁所以法咧系以呢，这个以乜嘢嚟？以呢，这个一个人眼睛有毛病，睇到呢个灯光现影，系为别业。嗱，一个国家人。痛迷睇到之不祥境界叫做痛恨，譬如合法又点样讲啊？即系等于二乘圣人所见嘅真谛理系一样嘅，菩萨所见嘅道理一样嘅，呢个系痛恨。哦，但系咧每个人嘅修行咧系唔同嘅，叫做别业。所以嗱，有呢个两种，但系凡系有所见嘅痛业又好。痛恨又好，别业又好，都是依他起性，都是妄想执着，所以叫做二妄吓，显呢个见性咧，见性非见，呢，这个见性唔系见，咁啊点样讲咧？你可以调转嚟话，呢，这个真见唔系呢个妄见，你又可以讲显呢个妄见唔系真见。因为呢度咧，就海老法师咧就特别咧就用四种方法去解释，站在每一个角度嚟讲咧，呢，这个见字咧互为宾子。哦，我睇到好多嘅字解咧，就冇海老法师咁样分开四段讲。哦，你琴日俾我嗰本书咧，里边净系讲呢个见系一样，冇第二样讲嘅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我觉得海老法师讲得系比较咧系详细啲。嗱，我哋而家睇啦，讲真真正正嚟讲咧，呢，这个见性系离现吓。点解离现咧？佢系现性实性，现性实性嘅真见咧，唔系见闻觉知嘅见精，亦唔系分别明暗空色嘅妄见。呢，这个见精系根，呢，这个系色，唔系根，唔系色，系呢个现性实性。哦，所以法咧就系见见之事，见非是见，见又离见，见不能及。咁嗱，我再简单讲次咧，就见见之事呢一个第一个见就系乜嘢啊？信真无妄嘅见性真见，啊，可以讲系绝对待嘅真见。呢，这个见咧就系属于乜嘢啊？属于依他起性嘅能见分嘅见。即是这个现性实性的真见，见这个能见分的依他起性的见的时候呢，这个见呢就不是这个见了，这个真见呢就不是能所对待的妄见了。本来呢，这个见就是真的，就因为众生呢是不明白，所以就起了依他起性。 如果你能够修一心心共成功的话，你就能够反攻自心。当你这个绝对待的真心显现的时候，见这个真性，见到这个能见分的能所对待的妄见的时候，这个真见呢就不是这个妄见了。这个真见呢是离开这个能见分的妄见，离阿赖耶识，离开他的自体一份妄的了。所以这个能见分的能所对待的妄见呢不能及于这个真见。真正的讲法，这种讲法就是以真禁妄，妄不是真。同时呢说见不能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这个现性实性的真见呢已经离开能所，绝对待没有这个见闻觉知这个名字了，所以连这个见的名字都不能及。海老法师呢是在这个四个不同的角度啊，去看这个见见之事，这四句我讲过了，以真禁妄，妄不是真来解释。其次呢是以妄知妄见，妄不是真解释。再其次呢是以真禁妄，真不堕妄。第四点呢是反妄归真的时候呢是真不是妄。最初呢由迷真起舞开始，起妄开始，然后呢又修这个三共呢就以真禁妄，以真禁妄呢结果呢就反妄归真，这样呢就结果呢就成法了。所以这个见呢妄见不是真见，不是真见，真见也不是妄见。到这里呢又一种不同境界了，是吗？头先咧就话即妄即真，而家呢个咧走开唔要啊！呢个嘢都冇资格叫做我哋系真心，呢、这个妄知妄见都唔能够叫我哋系真心，系绝对待然后先系叫真心。咁经文里边咧法咧系有以呢个眼有赤醒嘅人咧，夜见灯光现影啊，系。这种是别业妄见，同埋一小国人呢同见不祥的境界的同分妄见，这两种都是同时开妄的。譬如什么？譬如九法界众生依这个菩提智眼有三烦恼的病，所以见到有三土五阴，这些都是开妄的。即是现在我们是做妄，这样做我们现在呢在这里发紧妄可以说我们虽然发紧妄啫，我们在这里做紧法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可以说什么大作妄中法事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做紧法事，研究紧法经嘛，是不是？ OK， 那眼有赤醒呢所见的现影呢，不是即是灯有，不是即是见有，亦不是利灯有，亦不是见有。譬如什么？譬如三土五阴呢，不是二二利有，亦不是二二自有，更加不是离开二二利有，离开二二自有。为什么？只是因为众生一念不觉妄动呢，迷增起妄，所以呢就有这个依他起性。又不了解这个依他起性开妄，所以就分别任我是非，就执着根内之根生，外之气界，这样就有三统五音五色重叠咯。若果我们能够知道三统五音都是这个三烦恼的赤醒所幻现的，是虚妄不实的话，那根本就没有所谓烦恼，也没有所谓菩提，所谓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唯有一个真见，当你这个真见见于这个妄见的时候，那你真见就不是妄见了。这个真见就不是妄见，真见离开这个妄自体一份妄见，妄见就不及于真见。这里呢是总结啊，妄本依真，离真无妄。这个现性实性的绝对待的真见呢，就等于真义，依他起性能所对待的见分呢，等于第二个义。 依他喜圣的敬犯，尚且不是因缘，不是自然，何况亦不是知和合相，何况是这个绝对待的真性呢？所以绝对待的真性呢，不应该说是自然或者是因缘或者是和合。所以呢法呢根治呢有第十分显这个见性非和合非不和合。刚才讲过了，见性是内在的内心，明暗呢是外境。未和合之前呢，内心和外层各有各分别的。等于什么？等于这个珠的红色和墨的黑色未交和的时候呢，未和合的时候呢，珠呢就是红的，墨呢就是黑的，有分别的。咁呢和咗之后呢，珠同埋红色同埋黑色交埋呢，墨呢个红色又失咗佢嘅红，黑色又失咗佢嘅黑。咁法呢就话，如果你阿能执着呢个见性系同呢个外边嘅层合嘅话，和嘅话，咁你见性同埋层啊和合之后系乜嘢形象呢？跟住呢法呢是以这个义这个道理来破，以这个体性来破，以这个名称来破，刚才已经讲过了。咁于是呢又以这个外层是互相倾跌，有明就无暗，有暗就无明。所以呢破这个见性呢是不是以外层合的，如果见性以外面的明暗明合，暗例的时候没有明，那见性就变成没有了。如果以暗合呢，明例的时候暗就消灭了，见性如果跟暗合呢又跟着暗消灭了，但见性根本就没有消灭的。所以呢就以这个外层互相倾跌啊，系破呢个见性，系以呢个外层合嘅。咁啊，阿能咧又展计呢个见性以外层非和合啦，法咧又以咧又以乜嘢啊？又以内嘅见性同埋外嘅层境咧，系唔能够分疆划界。互相威力，如果你说见性不是跟这个外面的明暗通失和的话，你就要在我见性和明暗通失之间分疆划界，哪一道是见性，哪一道是明暗，分不开，分不开怎可以说不和呢？如果你说见性是不是跟明暗通失合的，那就等于拗的两个角，一个向这边一个向那边，你不知道我，我不知道你，你见性不知道明暗通失，又怎见到明暗通失呢？所以你说和又不是，说合又不是，说非和非合都不是，怎样啊？总而言之见性是不变随应，所以就不能够说它是非和合。如果讲和非和合呢，就失咗呢个见性随现嘅作用啦。如果你话见性系因为见性随现不变呢，就唔能够讲系和合。如果讲系和合呢，系失其不变嘅体。讲和合讲不和合都唔啱嘅，都系喺度玩下啫，讲笑咁讲啫，唔系真嘅。咁究竟点样真？绝对待。冇是非，唔系世间嘅物象，超乎现实嘅境界。的而且确，我哋嘅法性系超乎现实嘅境界。即系虽然系我哋附和喺我哋呢个身体里边咧，我哋见到嘢、讲到嘢、想到嘢，就知道有个见性啫，但系你拎唔出嚟，拎唔出嚟。即系我已经讲过啦。你解剖一具尸体啊，你可以拎呢条肠啊，呢个系肾脏，呢个肺部，你拎唔拎到？呢个系灵魂，拎唔拎到出嚟？拎唔到出嚟。所以咧，见性唔系物， 法性都迷茫。因为见性，总而言之咧，在法嚟讲就系法性，在我哋众生嚟讲咧就系妄想。我离开妄想就系法。十分显见，讲到呢度咧，讲完啦。嗱，以我仲有吓，仲总结一下，等你哋更加明白啲吓。嗱，以上十分显见咧，第一分系话。见性是三非眼，第二分是说见性不动，第三呢见性无牵，第四是见性无感，第五呢是见性无幻，第六呢是见性非物，第七呢见性是为增无是无非的，第八呢是见性非因缘非自然，第九是见性是不是妄想的见性，是增见，真见见于妄见的时候，真见不是妄见、啊、第十呢是见性非和非不和，非和合非不和合，第最初第一至第六呢是大妄显真、啊、在我们的境界是显这个见性、啊、其次呢就说妄不离真，等于第二个二啊，唔系离开真而已有嘅。其次系讲呢个，其次系讲妄不离真。点解啊？就系妄就系真，即妄即真，就系第七第八讲，第七第八次讲嘅。咁最后咧显见性咧啊，就系众生本具嘅二类状性咁啊，第九。第十讲了，就是二类众生。以后呢，这部经在十分显见之前呢，就讲见性啦，讲见精啦，以后不讲了，以后讲什么？讲二类众生。以下所有经文呢都是讲二类众生。现在我们明白了嘛，我们的见性就是二类众生，二类众生就是我们了、哦、所以以后呢就不讲，不再讲了。这个见以下呢不再讲这个见精，就是见性见精都不讲，讲二类状性。例如什么呢？例如讲见性非因缘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、非和合就是显空二类状，见性非因非缘非自然、非不和合是讲不空二类状，见性是相照因缘，这个呢相照这个因缘同为自然同为和合而不和合，就显空不空二类状。依这个三种二类状去修，修什么？就修这个奢摩陀心摩禅罗三观。那呢这个、三种二类状呢就是三共所依的理体来的。我们如果先明白这个理体然后去修呢，就是正修，就是增修、哦、那我们呢三这样呢，三共是成菩提的方便，而明白这个三共然后 起修呢，明白这个状性然后去修这个三共呢，明白状性又是为修三共的方便，三共是成佛的方便，明白这个状性是修三共的方便，即是前方便，即是最初方便。阿难呢从淫室归来呢就一路呢就问法啊，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饶奢摩陀心摩禅罗最初方便，法呢就一路一路讲到现在都是讲这个最初的方便，但是可惜阿难到现在都未明啊，不知道你们明白了阿难就未明，因为阿难未明呢，所以以下呢就有会四科七弟皆以例众生讲四科七弟、哦、四科七弟呢有些人呢答得好好好 好天真噶嚇，有啲咧又話四科咧就係生字異滅啊，有啲又話就係四替理啊咁。四科實際指乜嘢？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界，七大啊，地水火風空更色七大。世根上已就問有一切一切法，有情無情，有想無想，所有唔超出呢四科七大。四科七大統括世一切法。即是一切法的相咧系妄嘅，啊，种种差别唔同嘅，但系性咧同一个二类状性，所以啊回四科七谛归二类状性。以下咧跟住咧就系，是，遍历音入次计回理，以下呢科经文哦，一路咧要讲到第四卷嘅，而家系第几卷啊？而家系第二卷系嘛？第二卷未讲完。一路咧四科七谛讲到第四卷，讲完第四卷之后咧，然后讲修呢，这个圆通啦。